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啊。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6月15日，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传颂的历史。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等待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寻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听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啊都差点搭进去。那么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个百米跑道，那是绝不成问题的。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个木杆长11米。哎，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一部分呢？鉴定结论出来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啊！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3层楼高。航空母舰呐、啊、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呐、啊、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这是郑和船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去寻人或者办外交的。 倒是很让人怀疑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了爪哇。爪哇呀，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的是航海生涯中第一次艰难的考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统治的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那么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已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了船队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的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呀，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们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这个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历，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郑和说完后，他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是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怯懦，而是明智。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 当他知道自己下属杀到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是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产生效果，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掐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啊，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0000两黄金呀。这个抚恤金价码是相当的高啊。那么2年后这个西王呢，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可只有10000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那个小岛即使挖地3尺也找不出60000两黄金来，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您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我大明还缺你这么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啊，完全了征服爪哇。自此以后，他们自发自觉的是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继续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3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就是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号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准备开始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有1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最终使命。这里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碑文曰：七国去中国10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统封，科石于兹，永昭万世。 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有了海盗。但无论陆地海盗，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骚扰，但这绝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市，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实在是不好对付的。北欧的海盗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一原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强盗们都牢记在心。但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哎，当然呢，这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

全部为石雕，是北魏王朝定都平城，也就是大同后精心打造的一处皇家佛教圣地。而莫高窟以壁画泥塑为主，历朝都有营造，工程断续几百年。龙门石窟则是北魏从大同迁都洛阳后才开凿的，受云冈影响较大，所以云冈石窟在艺术性和地域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留存至今的石窟东西长约1公里，编号洞窟45个，副洞207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仅2厘米，总雕刻面积约20000平方米。云冈石窟第16到20窟前，一块巨石立在宽阔的广场边，石上刻有北大教授素白题写的“昙曜五窟”4个大字。这5个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洞窟，主像高度都在13米以上，身躯高大，气势宏伟，分别象征着北魏的5个皇帝。因为是由一位叫昙曜的和尚主持开凿的，所以叫昙曜五窟。昙曜是一位神秘的高僧，少年出家，人们对他的身世知之甚少，生卒年份都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北魏太武帝灭梁前，昙曜就在北凉弘法，后由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被掠到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北魏建国初期，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屠民活动。随着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地区，不计其数的人民从华北、关中及河西等地区来到平城。这些人之中有不少的佛教信徒，如侍奉道武帝和明元帝的道人统伐果，出生于河北赵郡。文成帝时期的道人统师贤、沙门统玄耀等来自凉州。太武帝灭佛时，其他僧人都还回世俗，而昙曜逃匿于民间，不改变信仰。太武帝的长子恭宗拓跋晃亲自劝说多次，他才不得已停止念经，但法服法器仍不离身。人们听到这件事情都叹服和敬重他。信仰坚定的昙曜期待着佛光普照的那一天来临。不久，恭宗拓跋晃的长子，也就是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继位，他推崇礼仪，恢复佛法。公元453年，文成帝复法的第2年，昙曜就受命从中山（今河北定县）到当时的国都大同，在路上正遇文成皇帝出行。皇帝所乘车驾的马匹上前衔住玄耀的衣服，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马匹认识善人的缘故。皇帝因为这事儿把昙耀奉为师父。昙耀借机向皇帝建议，在京城西面的五洲山开凿山崖石壁，建造石窟5所，里面各镌刻一大佛像，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昙耀五窟。昙耀不仅是石窟的主创者，还是寺院的管理者和佛法弘扬者。他上书建议，让民众每年向佛寺供奉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在欠收之年还可拿出赈济百姓，还让犯有重罪的人和官奴作为寺院的扫洒人员，并耕田种地，交纳米粟。这些建议文成帝都同意了。昙耀还与印度来的僧人一起译出佛经14部，云冈成了当时继长安、洛阳之后又一大译经之地。有些佛经内容直接体现在云冈的一些洞窟雕刻中。昙耀这位为佛教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在云冈守候了多少年，高龄多少，也不知道他生活在哪个地方，安葬于何处。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云冈石窟始造于北魏兴安二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公元520年到525年正光年间。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来自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希腊的古典石刻艺术、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如今云冈石窟的第16窟到20窟便是著名的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五窟六窟毗连成一组双窟，规模宏伟，雕饰瑰丽，技法熟练，为云冈艺术之精华。洞窟呈椭圆形平面设计，窟内宽敞，主要造像占据大部分面积，其中第16窟是一个以积月驰名的洞窟，中间巨佛立于莲柱上，昂首挺胸，气概非凡，被西方游客誉为美男子，或英俊清秀，或肃穆端庄，或披千佛袈裟而立，或合十而坐，周壁有千佛佛龛，这些造像神情生动，姿态美妙，或吹笛，或弹琵琶，令人叹为观止。而第20窟露天大佛皆加跌坐，被称为云冈石刻的象征。佛像为释迦坐像，高 13.7 米，胸以上因石质坚硬保存完好，造型古朴硕大，两肩宽厚，袈裟右袒，面形丰圆，薄唇高鼻，神情肃穆。背光的大雁纹和坐佛、飞天等浮雕十分华美，把主佛衬托得更加刚健雄浑，为云冈石窟中的代表作品。石窟前有清顺治八年所建五间四层木构楼阁，琉璃瓦顶颇为壮观。时光流逝，文成帝的儿子献文帝于和平六年继位，尊文明皇后为皇太后。生性猜忍、聪明果决、善于权术的冯太后执政后，定计诛杀了专权跋扈的丞相奕浑，而献文帝非太后所生，听政后诛除太后内宠，权力之争硝烟弥漫。公元471年，皇兴五年，献文帝迫于压力，让位于时年不满五岁的儿子拓跋宏。不甘寂寞的献文帝禅让帝位后，仍过问大政，五年后被皇太后冯氏毒死。这场宫闱之变后，冯氏开始了长达14年的临朝称制的政治生涯。他也是太和元年至14年孝文帝一系列改革的实际主持者，此时年仅49岁。他的历史功绩毫不逊色于后来的武则天和慈禧太后。云冈石窟的中部洞窟就开凿于孝文帝与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共同执政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部的十余个洞窟是云冈石窟开凿鼎盛时期的作品， 外观与早期的昙曜五窟有较大区别，一窟一像的做法有所改变，出现了众多的大规模的二佛对坐龛和两窟为一组的双窟，石窟形式体现出了当时二皇并立的证据。建筑出现了中国殿堂式的结构，服饰出现了中原裹衣帛带式服装，装饰纹样出现了华丽多样的动植物纹样，这些都反映出那种多元的、开放的、善于变革的时代风潮。第九窟到第十三窟俗称五华洞，这些洞窟里的人物造型富于变化，装饰图案特色鲜明，因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其造像被称为太和风格。人们从这五个洞窟中可以看到外来文化怎样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装饰纹样里有中国的勾栏纹，也有波斯的忍冬纹，有中国的博山炉，也有印度的摩尼宝珠，有中国建筑斗拱造型，也有古希腊特色的廊柱式建筑。天人手中的乐器有从中亚传入的箜篌、琵琶、篦笠，也有中国传统的乐器排箫、古琴、古筝、埙等。被誉为音乐窟的第十二窟有数十位手持各种乐器的天人共聚一堂同奏一曲。第五窟和第六窟是工程浩大、雕饰华丽的典型洞窟。第五窟主像是云冈石窟第一大佛，坐佛高17米，盘腿宽15米，四壁2300余尊造像无一雷同。第六窟最为华丽壮观，15米高的方形塔柱直接窟顶，塔的四面和周围四壁没有一块不曾雕刻的地方。下层还有保存完整的反映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30多幅佛传故事浮雕。整个石窟既烘托出佛国世界的神圣与庄严，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中部石窟出来，就像在佛国世界畅游了一回，心灵受了一番洗礼。佛像那蒙娜丽莎般的神秘微笑，菩萨自立于佛两侧俯首倾听的姿态，护法怒目直发震慑一切恶人的面孔，手持供养物的飘逸灵动的飞天，还有手拿各种乐器演奏佛乐的祭月天人，这里一切大小有序，和谐共处，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场景。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太皇太后冯氏太和14年，即490年9月去世后，孝文帝亲政大权，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迁都洛阳。当时平城地区土地贫瘠，社会动荡，起义不断，统治者急需汉化政策，但鲜卑贵族势力强大，竭力反对。而洛阳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交通发达，占据其地可攻伐江南，统一全国。孝文帝决心迁都，他以南伐为名率军南下，进军到洛阳时正遇秋雨绵绵，道路泥泞，大军难以前行，再加上将士长途行军疲惫不堪，鲜卑旧族不愿南行，并请求只要不南伐，什么条件都行。孝文帝便说出迁都之事，群臣只好答应。孝文帝又赶回平城，说服了其他贵族，终于在太和18年（公元494年）底迁都洛阳，顺利完成了他的迁都计划。孝文帝迁都使得皇家大规模造窟工程在云冈结束，而小规模的开凿仍在继续。 云冈石窟西部那布满山崖密密麻麻的小窟，便是孝文帝迁都后的产物。那些遗留的空档变成了民间贵族、异社人士和不能适应气候而来往于大同、洛阳的燕臣们开窟造像的乐土。这些人或祈福生时远离苦海，或求愿死后腾升净土，或开一窟，或捐一龛，形成了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云冈晚期石窟风貌。这一时期的造像没有了中期雍容华贵的风格，呈现出清秀俊逸的样子，人称秀骨清像。佛像面容消瘦，细颈削肩，菩萨体态修长，秀丽典雅。不难理解，工匠们无意间把北魏后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生灵涂炭的社会信息刻在了佛像羸弱病态、忧郁倦怠的眉目之间。佛像再也没有挺拔健硕、气势宏伟的那种气质了。佛像没有了西域风格，中国化进程至此完成。北魏之后的云冈一度萧条。唐贞观十五年，有人重修局部佛像。辽代云冈的修建工程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窟前分别建立了十座寺院，可惜辽末时毁于战火。金代向南改拨了窟前的河道，设立军堡。金末曾有全真教道士入主云冈，在东部窟留下了碧霞洞、山水有清音、云深处等道家遗迹。元代云冈仍然荒芜。明代云冈修了上堡和下堡，驻兵把守，山上和山下的一小块地方做了军事要地。我们今天看到的山上高高的土墙就是那时的堡墙。清代除了五六窟阁楼建于那时，还有康熙帝曾亲幸于此，御笔题写了庄严法相匾额悬挂于寺，现已失传。清末民初，云冈再度荒芜，石窟寂寞于世。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尹东中泰、法国人沙婉先后考察了云冈，发表一些论文和图片，石窟才又被世人重视。1938年至1945年，日本军队占领大同期间，日本学者对云冈进行了数次调查，战后出版了16卷、32本的考古报告。解放后，石窟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受到更多的重视和保护。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这座艺术宝库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总理此行也揭开了石窟保护的序幕。如今，经过多年来的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修旧如旧的持续工作，石窟落石坍塌的险情基本排除，环境大为改善。而岩石日益风化剥蚀严重的现象，催促着以防水防风化为主旨的保护工程尽快实施，以便让人类文明传承下去。2001年12月11日，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小镇月亮如水，天边月正弯。路过了江南，看到书生睡在杨柳岸。我路过长街，熙熙攘攘，叫卖豆婉转。小小姐花楼绣牡丹，我渐渐开始每晚梦到故事里的长安，故事里的长安，长安城有人隔世三百，隔尽那悲 真。